还有一个是秦探的杨镐。 嗯， 通过这个讲座跟这个演出，来帮助大家来认识越剧的风格跟特色。 嗯， 还有就是21号下午，我们举行青年越剧论坛。 嗯， 主要是未来越剧，是我们想听听大学生啊在这方面的他们的想法意见，使我们越剧与世同进，跟青年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嗯， 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剧种才有美好的未来。 对，还真是这样。我想呢，从这次这个整个内容的安排来讲呢，就看到各方的对这个咱们越剧诞辰100周年这个事儿还是非常重视的，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是吧？ 对。 嗯，那我想呢，上海呢是越剧的发祥地，越剧呢也成为了上海文化的一个骄傲。虽然说越剧发源呢是在浙江，但是走红还是在上海啊。所以呢，这次纪念越剧诞辰100周年，咱们上海越剧院呢肯定是责无旁贷了。 对 啊，今天呢这个很多的两位非常著名的演员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钱慧丽，我知道你是今天刚刚呢从这个飞机场赶到我们直播间，真是辛苦了。 是的，我刚到、 啊、而且今天好像坐飞机还不是很顺，是吧？ 今天我本来应该是12:10起飞的，结果那个航空管制，我在飞机上就坐了3个多小时。 嗨， 本来应该是2点多就能到首都机场，结果我到5点多才下降，赶到这电台6点多， 真是非常辛苦哈。 没事儿，很高兴。 真是，我知道钱慧丽呢，她是著名的徐派小生，而且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上海家戏剧协会的副主席，现在的任上海越剧院的副院长啊，又演出啊，同时呢又担任一些行政职务，确实也是非常的繁忙。那么你对这次呢这个诞辰啊，越剧诞辰100周年的北京演出周的这个活动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纪念越剧诞辰100周年和近乎90周年，我们搞一系列的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 嗯， 我们这一代演员啊，承上启下，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确实，我觉得老一辈艺术家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啊，我们这辈子享用不尽。 嗯， 但是我们要把老一辈艺术家传下来的东西，把这个接力棒能够交给我们的一些青年演员，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更多的还是更注重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能不能继承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的一些好的优良传统，能够为我们的越剧未来创造出好的一片天地。 对， 那么这个作为我们一些中年演员，我们许杰还有我们很多赵志刚、单小平、张润红，我们一大波演员，我们都有这种责任。 嗯， 所以通过这个纪念会，一次一次的演出和一次一次的座谈会，我们感觉压力还是挺重的。 嗯，肩膀上的这个负担还是挺重的哈啊，担子还是非常重的。嗯，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奈。我记得这个越剧啊，曾经一度真的是非常红火，不仅是在这个上海啊，什么浙江这些地区啊，在北京也是喜欢听越剧的人是大有人在。 嗯， 但是这么多年呢过去了，现在呢这个年轻人呢，跟戏曲之间啊，这个当然也包括越剧啊，确实感觉有了一些距离。你像钱慧丽呢，真是得过这个梅花奖啊，又得过白玉兰戏剧表演的这样的大奖，什么全国金唱片大奖等等的，真是可以说是一位艺术家了。但是知道这个钱慧丽的人有多少？可能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是歌星，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心里也是挺无奈的，是吧？ 作为我个人来说呢，倒是谁知道不知道，对我来说倒是不是太重要。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事业来说， 是一个损失。我觉得 是一个损失。对。你说我儿子今年10多岁， 嗯， 我要是问他哪个戏曲演员，他也就不知道。 嗯， 那哪个歌唱演员他都知道。 嗯，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听这些歌，听着流行歌曲？他说我喜欢他们的感觉。 嗯， 他喜欢这种明快的节奏。 嗯， 那我问他，我说周杰伦他在唱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嗯， 是现在好多的这个孩子们， 但他就是喜欢 这种现在的流行音乐啊，确实是非常有时代感。 嗯，是，这也是

好，那么从前两天的演出来看呢，看来北京的观众对于这个粤剧呢还是挺喜欢的啊，剧场效果也都不错， 不错， 应该说你们是不是也是挺有信心的？ 应当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北京的观众这个对粤剧喜爱者很多，有时候我在上海的剧场都能碰到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看戏的观众。 哦， 有 这么热衷的 啊， 很多， 就是粤剧迷了。 我们一个新戏刚刚说要首演的，他们知道消息都会的专程赶过来。那么明天我们就要这个上演这个新版《红楼梦》。这是由钱惠丽、单仰萍主演的。然后我们从18号我们就在民族文化宫这个剧院演出这个梅龙镇。这是由张蕊红、张咏梅、华艺清等主演的。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一台 演唱会， 百年纪念百年豫剧特别制作的那台演唱会。这台演唱会集中了我们剧院名家跟新秀的好多演员。从可以了解粤剧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一个轨迹。也可以从艺术上这个得到一个欣赏的满足。我们惠丽也在这台演唱会，她要在早期女班里头，她要唱我们女子粤剧第一个 女小生 杜行花的唱段。原唱是杜行花，现在由我们当今的我们也是女子粤剧小生当中一个品牌演员来演唱。然后他还在最后那个我们名家展心韵这个板块里头啊，他要演唱自己的原唱的曲目，叫《梦里云间》。那个是演了一个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是清朝的 大词人， 一个他是原唱的一个剧目，他的一段演唱， 哎呀，真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非常的精彩。 还有我们前期男班的嘛，我张国华老师、史继华老师，他们都要唱。 包括赵志刚。 赵志刚也要唱。赵志刚唱那个花旦。祝英台。 因为我们早期女班这个除了男人演男人，还要男人演女人。 早期都 是男 班， 最早都是那样 男班，男班艺人。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体现当年的男班演唱的那种原生态。在上海演出，这个好多，因为很少能够听到这种东西，都觉得哎，这是对了解豫剧的这个历史，而且能够通过这一场晚会，他就看到这个豫剧。这一百年它的那个发展的那个 轨迹。 应该说这次到北京演出的都是咱们上海粤剧院的这个中青年的这个主要力量了。 是的 啊。那在这儿我想这样，钱惠丽能不能给我们演唱一段，因为今天本来说是想拿个 CD 来 但是没有拿来。 因为今天非常的匆忙， 我 出门的时候非常匆忙。那么我就先唱，我就唱一段那个 段， 就是刚刚我们院长说的那个我们女子粤剧女小生的鼻祖那个涂杏花老师的一段何文秀。 好的。 桑园访妻。我们现在呢，大家听众听到的是尹桂芳老师的那个桑园访妻。 对。 还没有听到过呢涂杏花老师的，他比尹桂芳老师更早。我当时学的时候啊，也比较累，因为这个曲调这种唱法，我们都 对现在好像 我都小时候都没听到过， 对 我倒是现在才，我们今年粤剧百年了，我才听到那么多老师，包括小丹桂老师，所有姚水娟恩老师，那么多老师的唱腔，我这次才能真正的抱了耳福了。那我先唱几句给大家听听啊。先有几句念白，可能有些念白呢，我都，我们粤剧发源地是嵊州嘛，嵊州的那个口语可能比较重，因为老艺术家都是从那边出来的，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会不习惯，但是呢，我尽量体现他们当时的这种味道啊。 好的。 并冠胡文秀，奉为浙江景安，三道海宁，

Thank you. 请听池小秋在《三让椅》这场戏当中的唱段。 刻倒好啊，不但红，这么会儿你还紫了。坐吧。 是吗？请坐吧。坐吧。 祝你步步高升，连升三级。 再请听团圆。 人家家当老帕子，还穿这么好的衣裳，您真是有造化。 得了， 是啊，你既然再一次为公，为我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我非你 就是你。